千木湖离他们那里不是非常远，这趟车没过三个小时就到了。一跳下车，两个人就被吹来的冷风冻得打了一个颤。虽然说南方的气候比北方要暖和，但是到了冬天，这种潮湿阴冷的感觉远比气温低更加熬人。那种仿佛刀划般的寒风直往你衣领子里钻，无论你穿得多么厚实，身体依然冻得要命。白毅皱眉看着这天气，指着出口说， 先去落脚的宾馆，明天我们再去千木湖。 真是太冷了。 安宗点点头，哈出一口白雾。这里是个古镇，周围的旅游业十分发达，所以找一个小宾馆并不难。走出火车站就可以看到许多旅馆招牌。两人去了一家离湖比较近的小旅馆，老板是当地人，干活很利索，很快就给他们安排好了住房。安顿好以后正赶上晚饭，他们下楼随便点了几个菜。看到老板一个人坐在柜台边的一张桌子上吃饭，索性过去搭了个桌子和他聊天，顺便也能问问千木湖的事。老板很好客，说了许多这里有名的景点。白毅夹了一筷子菜，状似不经意地问道， 我刚才看到附近有一个湖，中间还有岛，看起来景色也不错。 老板喝着自己泡的药酒，一嘴酒气地说， 哎呀，这个季节不是游湖的好日子，因为天冷，而且湖水的暗流多，很多船家都只肯绕着岸带你们转一圈，那岛上不是旅游开发的景点，也没人去看。 顿了顿，他抿了口酒，略微压低嗓音说， 哎，而且据说那岛上闹鬼，可邪乎了，一般连船家都不去那里打鱼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只见他皱了皱眉头，转头又像是好奇地问， 哦，这话又怎么说？ 老板缩缩脑袋，往四周看了看后才开口说， 据说那里一直翻船，前些时候啊还死过人，也许是暗流特别多，现在大伙儿主要靠旅游业，也不怎么去打鱼了。我还听说看到淹死了的人出没在那附近呢。 白毅看了安宗一眼，略微点点头，也不再问什么，之后只随便扯些闲话。饭后他们回到自己房间，白毅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整理明天出发要用的行李。安宗在旁边帮忙，脑子里却一直在想老板所说的话，然后对白毅说， 老白，这次去到底有多危险啊？看起来那个地方真的很邪乎啊。 白毅抬头微微一笑， 怕了？我不介意你躲我怀里。 我呸，你以为我是女人吗？我就是觉得这件事越来越奇怪了，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 安宗见他又开始胡扯，便没好气回了一句。白毅知道他担心什么，他拍了拍安宗的肩膀，叹了口气说， 别多想了，见机行事。 第二天两人起了个大早直奔湖边。说实在的，大冬天来湖边闲逛的人很少，租船的生意大都十分清淡。船家看见他们两个一身旅者打扮，立马就上来搭话，但是他们一说要去湖中央的小岛时，所有的船夫都是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就这样，他们逛了一上午，腿都走哆嗦了，还是没有人肯载他们过去。望着湖中央那个模糊的小岛，两个人只有摇头心叹。渐渐走出旅游景点区域，走进一块浅滩，这里没有什么人造风景，就连树也没有一棵，只有光秃秃的几块石头。今天雪总算停了，天色却依然阴霾。铅灰色的天空里云层很厚，怎么看怎么萧瑟，湖水泛着天色也一并灰蒙蒙的，绝对和波光粼粼、美好精致这些词八竿子打不上关系。 湖边的风特别大，卷着地上的碎雪沫子。安宗压着头发，防止被这狂风吹成草窝。他眯着眼，不经意地往左边一瞟，看到不远处的石头后面居然有一条乌篷船。安宗拉着白毅急忙朝那边走去，短短一段路倒是被覆着雪的乱石滩划了好几个踉跄。白毅一边拽着他，一边使劲地喊： 慢点慢点，别还没出发就给摔着了。 安宗点头答应，却速度不减，总算一路有惊无险地走到乌篷跟前。那里果然是艘船，虽然非常旧，但是很结实。船舱里还有一块板横在那里，给人当桌子用。看样子是一条旅游用的观光小船。安宗朝四周看了看，没有看见船夫，一时发急搓了搓手。 老白，不然这样，咱们借用一下吧，划过去，写张条子留在这儿。 正当白毅要开口说话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了声音。一个船夫模样打扮的人领着三个游客走过来。 这倒是来得巧了。 师父，你看能不能带我们去湖中央那座小岛啊？ 船夫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，皮肤是那种常年日晒后产生的红黑色。方正的脸看上去很朴实，相貌普通的很。只是额头左侧有一块硬币大小的伤疤。这人一看就是常年在湖上打鱼为生的渔民。他看了两人一眼，然后憨厚地笑了笑。 成，正好你们给我开张。 跟在他身后游客打扮的三个年轻人，两男一女，冲安宗和白毅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接着就先进了船舱。安宗看了白毅一眼，心想， 还有其他人要去哪儿？但是都已经下午了，那个地方应该不算是旅游景点吧。 心里嘀咕着，知道时间不能再拖了，否则天一黑今天又得耽搁掉。白毅或许是没有他那么多顾虑，见船夫肯送他们过去，就和他商量起价钱来。船夫是个实在人，没多久就谈妥了，于是他和白毅也上了船。船很快离了岸，船夫是个老手，虽然湖面上风很大，但是船仍然很稳当。与安宗和白毅隔着桌子对坐着的三个年轻人非常安静，只看着船外的景色不说话。安宗自己也不好贸然开口说些什么，转头看看身边的白毅，发现他大概也被他们感染了，从一开始就在张望着湖面周围的景色。安宗暗自嘀咕， 我们也不是来旅游的，你倒真悠闲。 他们不说话，弄得安宗也不自在，只好跟着看船外的景色。到了湖中心，这才察觉这里风光确实不错，周围山峦成叠，即使是冬季也有一种萧瑟的美感。那是江南山水独特的秀丽和风骨，想象得出来，若是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这里的景色定是美不胜收。只是风景好归好，船舱里却是太安静了。水声摇曳间，只有那个船夫一个劲儿地介绍这里的风景。 四龙入水蓝阴魂，八方聚气魂不散。 白毅这时候突然低声念起了纸上的那两句诗。安宗莫名其妙地回头看他一眼，发现他的神色似乎有些诧异，于是便靠近些凑过去说， 老白，你怎么了？ 白毅回头看着他低声说道， 我明白这句诗是什么意思。 他指了指湖周围的山， 你看这湖四面环山，就像四条巨龙包围住这湖一般，这样在风水学中就形成了一种聚阴的形态，阴气散不出去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这里早该出事了，为什么还能如此安稳？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船明显的摇晃起来。安宗紧张地问船夫怎么回事，船夫却神态轻松地说， 没什么，只不过是遇到个小暗流，这里的暗流很多，我在这里撑了大半辈子的舵，早就习以为常了。 安宗看着船夫熟练地撑着桨，放心地点点头。船又平稳地往前行了些。